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展昭一愣，抬头看时，端木翠不知何时将目光自夜空中收回，颇为专注地盯着地面。我适才土遁时，有霎时间眼前一黑，只觉心中极不舒服。当时急着来回，加上那时间又极短，就没放在心上。现在想来，其中必有蹊跷。说话间，撩起裙裾起身下街，来回踱了几步。屈膝伏下身去，双手撑地，将耳朵贴于地面，凝神细听。这地气汹涌得很呢。展昭过来时，就听端木翠喃喃自语道。说话间，竖指于唇，示意展昭莫要开口，屈起手指，低声试数。一丈，两丈，三丈，三丈二，三丈三。是了，是三丈三。地下三丈三，暗合九九之数，属吉则大凶，属凶则大吉。宣平或将倾城，必不是吉数。难道这大凶的源头就在这地下三丈三处？思忖良久，方才拍胆着依居起身。 看起来你是发现了什么？ 嗯，如果所料不差，我该是找到了宣平大意的祸患之源了。 此话怎讲？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水土皆成借于地，人食五谷，五谷亦生于地，由此推之，地气佳则人间祥泰，地气凶则世人愁困。民间把地气称作饮食之气，饮食是入口之物，你想想，你若是吃了不洁之物，你的身子会舒服吗？ 你的意思是宣平的地气遭到了玷污？ 哎，若我所料没错，宣平的地气已与异气相混合，所以才会如此汹涌不定。 瘟神一贯都是如此不温吗？ 不，此次反常。一般而言，瘟疫只会布于人身，风吹折散，火起而消，随四时变化，短则数月，长则年许，即告消亡。但若深入地下三丈三，与地气相混，则经久不退。污饮水毒五谷之根，使得生灵断饮食之源。待到天气转暖，地气上浮，又会窜升至地面之上三丈三，届时全城都在浊恶异气的笼罩之下，所有存活之物，人畜草木一概不能免。只怕飞鸟经过都会不敌浊气而坠。而天气转冷之后，地气又会至重沉回地下，来年又起，周而复始。展昭，这样一来，宣平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死城，永无出头之日了。如此不温，分明是要宣平不留活口。 是才你说天气转暖之后地气上升，那么此时宣平的瘟疫还不是最厉害的？ 此时天气还很冷，地气受制不得上升，瘟疫还没有四下散开。 地气尚且受制，已经死了这么多人，若地气上升， 略想一想，已觉不寒而栗，忍不住道： 你可有解救之法？ 治病救人我不行，可是整治这地气我还是有八成把握的。只要断了这地意之根，宣平的瘟疫就算是解了九成了。于是进屋来找公孙策，三两句将地气之事言明，耳后试下。公孙先生，你去跟李掌柜说，人人面蒙双层药金，在宣平至阴之地掘一个三丈三尺深的大坑，安排另一路人备好盆桶及盛水器皿。火药做法先以水吸纳地气，再起三昧真火烧之。公孙策先惊后喜，顾不上说什么，急急上楼去寻李掌柜，兴许走得太急，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滑倒。端木翠正觉好笑， 忽听展昭低声唤他。 端木。 怎么？展昭不答，只是抬手指了指窗外。寻向望去，浩渺夜空之中，先是星星点点，而后如攒如聚，直如长空落雪，疏起疏落。端木翠忙迎了出去，信蝶来归，希望幸不辱命。展昭却没有动，下意识握紧巨阙，嘴角牵出一个极浅淡的微笑。人生本就如飘萍，聚散离合都属寻常，既避不过，那便淡然处之吧。虽如此想，心底仍浮起淡淡惆怅，挥之不去，寥寥绕绕，化作机不可闻的一声叹息。就在此刻，室外传来端木翠带怒的斥声： 为什么上天入地都找不到温姑尾鱼呢？ 端木姑娘发脾气了。 公孙策和李掌柜刚下得楼来，便听得端木翠在屋内发怒，忍不住向展昭打听。展昭默然，李掌柜探头朝窗外看了看。 哎，女娃娃家发脾气总喜欢摔打撕扯东西，你们看就这么会儿功夫撕了多少纸啊。 展昭苦笑，信蝶学人不惑，端木翠恼怒之下收了法力，现在身周尽是宣纸碎屑，也难怪李掌柜会说是他撕坏的。说话间，端木翠已进得屋来，神色甚是不耐。公孙策本想上前关心几句，待见到端木翠脸色，立时把话咽了下去。端木翠与三人擦肩而过，正想径自上楼去，忽然。 端木，你有事瞒着我们。 公孙策暗自叹了口气，他觉得此时此刻展昭实在是不该开口的。果然，端木翠顿了一顿，慢慢回过头来。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啊？ 公孙策听出端木翠语气不对，忙向展昭使眼色。展昭将头偏转开，只做没看见，语气平和道： 日间你说要走，是为了早日找到瘟神。但是我适才听你发怒时说的话，你真正想找的是温姑尾鱼。 公孙策又忍不住叹气，他觉得展昭未免太过较真了些。端木翠一贯吃软不吃硬，这样一来难免会有冲突。久别重逢，何必呢？果然，端木翠答得毫不客气。 瞒着你的事还多得很，是不是样样都要知道？上界的事与你何干？ 公孙策皱眉，他觉得端木翠的话说得有些重了。展昭不答，良久垂目一笑，将眼底的复杂心思都演了下去。 你说的是？ 知道便好。 端木翠撂下话来，反身上楼。李掌柜有点摸不清状况，公孙策为展昭鸣不平，任谁都看得出端木翠是心里不痛快，撞上了谁都必有一番口角。虽说他与端木翠也相熟，但是仔细算起来，自然跟展昭更亲厚些。眼看着展昭受端木翠抢呗，公孙策心里也有些不舒服。 端木姑娘脾气未免大了些，你…… 他本是想劝展昭莫要放在心上，岂知展昭微微一笑，反向他道： 端木一贯就是这样的脾气，先生不要介意。 介意？我介意什么？我有什么好介意的？ 公孙策张了张嘴，想了想，又闭上了。忽听得噔噔不声，却是端木翠去而折返，腾腾腾自楼上下来，下了一大半楼梯，又停住，扶住扶栏，硬邦邦地向展昭道： 刚才我心里不痛快，话说的重了些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 明明是道歉，让他说出来，一股子打家劫舍、威胁恐吓的语气，还透着寥寥绕绕的话外音，若是放在心上。公孙策和李掌柜一起扭头看展昭。 不会。 不会最好。 语毕也不多话， 转身腾腾腾上楼。李掌柜目瞪口呆，只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满腹狐疑地看向公孙策。 那位姑娘刚才是来赔不是的？ 众目良久，公孙策才慢吞吞道： 好像是的。 能把赔不是赔得像持刀上门逼债一样，李掌柜叹为观止。江湖和江湖人在他心目中又多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迷雾啊。夜已深，展昭辗转许久，终是睡不着，索性披衣起来。细细想，他从前跟端木翠虽会互相抢白，但的确是不曾有过口角，不由生出几分悔意来。他找的是瘟神还是瘟孤尾鱼，由得他去便是，何必如此较真呢？搁了平常，即使心生疑窦，也一定不动声色暗中琢磨，不会如此贸然发问。或者他是觉得与端木翠交后问一问也无妨吧。端木翠那句与你何干，明明白白画地为界，初听尚不觉得，细想难免神伤，胸中泛起苦涩况味，自觉笑也牵强。正觉枉然，门上忽然传来堵堵敲声。 喜欢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恋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年。